在遮蔽，收不收起都美丽。好东西请你接受吧，好东西请你爱护吧，好东西请你去小心开启。好东西是我的心，我的爱，我的吻，来开启吧。好东西你不必太拘礼，好的东西不要荒废，倘不分享一一顺势。好的东西等你公势，可否痴心促向我弟。好东西请你接受吧，好东西请你爱护吧，好东西请你去小心开启。好东西是我的心，我的爱，我的吻，来开启吧。好东西你不必太拘礼。 Beep.